香港充滿著各種歷史痕跡，與不同保育文化藝術工作者游歷新舊交接的社區。走訪各大小的藝文空間，與跨界別人士深度對話，透過多個度探索保育和城市發展，從而找到我們的人文風景和城市步伐。在香港長大， 逢星期三8點到9點， 離地新聞逢星期四晚8點，和你憂國憂民。 好，第二節的離地新聞，大家好，我是 Titus， 我是阿力蕭。 咁樣咧，我哋咧就由呢一個巴西咧就嚟到美國嘅匹兹堡啦。咁啊 ，Tree of Life 嘅呢個 Synagogue 呢個會猶太會堂咧，星期一咧就發生呢個槍擊案。咁樣咧就 十一個人死咗， 咁就有應該都有四十幾人受傷係嘛？ 四十四個 OK。咁樣咧就槍手咧，就被證實咧，就係46歲嘅 Robert Bauer。咁啊，佢咧就響嗰一日咧就攞住兩支槍，一支咧就係.357 嘅輕筋，同埋一支咧 AR-15 rifle， 咁就入去大開殺戒，咁啊死咗11個人，咁啊傷咗44人，若果冇記錯。咁樣樣咧就佢響臨開槍之前就話佢係會殺呢一個猶太人，即係好明顯就仇恨猶太人啦。OK， 咁樣樣咁啊。咁啊，但係好似就佢又唔係回教徒啦，明顯係一個白人啦。咁就咁佢亦都係 佢又唔係德國人喎，又唔係納粹黨嗰啲係嘛？ 係啦，係啦。咁啊，對於佢個背景其實都仲有好多嘅 揣測。 但係咧，就美國已經可以好肯定咧，就係以一個 hate crime 嘅角度去審佢噶啦。係 啦 ，basically。咁啊， 其實呢壇嘢咧就即係突然間咁就走咗出嚟喺 Pittsburgh 係咪？係。咁即係好多人都好震驚嘅，即係每一次即係有啲即係好多人死嘅 shooting 咧，就即係好多人即係有好多迴響嘅。咁今次咧就即係好多人揣測點解係猶太人 ？OK。 咁然之後咧引申到話，喂，特朗普係親猶太人嘅喎，係嘛？咁所以即係佢其實 佢個大女啊 Ivanka 甚至係為咗嫁俾阿 Jared Kushner 一個猶太人，自己過當做猶太人添啦， 仲係 最保守嗰批添啦。 咁所以即係其實 星期日搭電梯都連撳電梯都唔得嘅，呢啲係 直頭係 去到一個咁嘅地步 咧。所以即係好多人咧就話喂會唔會係因為特朗普啊佢即係嘅做嗰啲好多 fear mongering 嘅嘢啊，咁令到好多即係極右嗰啲人咧就即係嗰啲憤怒咧就不斷咁啊即係提升咁啊帶咗出嚟係咪？咁初頭有咁嘅諗法係咪？咁然之後，所以當政咧，特朗普係即係話想走去咧，就即係匹兹堡，今個禮拜六想話去即係話。 啊，上個禮拜五。 去個 funeral， 去個 funeral 係咪？咁啊，就係第一個即係 funeral， 其中11個人第一個即係會喺 weekend 嗰度，上個禮拜六咧就係有個 funeral。咁佢話咗想去嘅 ，OK。咁但係突然間咧，就啲 radio 咧就有個反射話，喂，是不是特朗普應該來啊這樣樣啊結果很多人打電話上來很多人原來不太想他來很多人想他來的原因就是說喂我真的很想去看看他現在搞到我們這樣我們有多悲傷這樣啊但是當然也有很多人護航他是說到明他是支持這個以色列的大家都很清楚他支持以色列甚至乎呢就將那個以色列那個美國的大使館搬到以色列的首府那裡 耶路撒冷 所以其實 以色列華的首府耶路撒冷、 okay、所以在種種跡象在個外交政策他是支持以色列也是支持猶太人的所以其實就是說很多人就說不想他來其實即係嗰個我都搞曬頭喎 嗱，首先要搞清楚一樣嘢 ，OK， 首先更正少少我啱啱開始講嘅嘢，其實咧係星期六發生嘅 ，which 是安息日，喺猶太人嚟講，係咁樣咧就當然就係會堂入面最多猶太人嘅時候啦 ，OK， 咁樣咧就咁然之後咧，其實嗱，首先要澄清一樣嘢，我知道。我喺 prepare 呢一堆嘢嘅時候咧，我發現咧原來有朋友咧係完全唔知道咧。猶太人信的東西 啊、OK， 喂，講下呢樣嘢都 講下啦，係啊。咁啊，首先咧，所以有少少背景。其實咧，所謂一神論嘅系統咧，係 involve 三個宗教， 係 猶太教、基督教同埋伊斯蘭教。OK， 一神教係咩意思啊？ 所謂只相信一個神， 哦、 絕對一神。OK， 咁即係佛教就冇關係㗎啦。 佛教唔關事。 佛教 啲嘢咪印度教更加唔會啦。咁樣咧就係、是、而猶太教、基督教同埋伊斯蘭教咧係互相 intertwine 嘅。 哦。 猶太人信嘅聖經係舊約聖經，淨係舊約。然之後咧，基督教就會信。埋新約聖經， 係啦 ，which 新約聖經其實係一個對舊約聖經嘅解讀 ，OK。然之後回教徒信嘅可蘭經咧，就係、是、基督教嘅新約聖經同埋猶太教徒嘅舊約聖經嘅一個解讀，所以一個包一個。但係呢三個宗教本身咧，係對大家都唔係好，即都唔係好。即係唔好睇得順眼嘅 ，OK？ 大家都睇順眼。 係啦，基督徒咧有一段頗長嘅時間咧，基督徒係認為咧，因為猶太人咧就釘耶穌十字架，所以就仇視猶太人嘅。 明白 嚇？呢樣嘢當然去到最盡嘅就係呢個納粹主義提出要消滅猶太人呢樣嘢啦。呢、這個就去到呢、這個就去到嗰個極致啦。OK？ 喂，納粹係因為得因為宗教嘅咩？ 不是因為宗教，但是他那個思路是一脈相 承。相密的，相密 的。雖然他用的碎詞和基督徒仇視猶太人有點不同，他就用這個、他就用這個人種的血緣那樣東西 去做解釋。 希特拉你說得很清楚說。 而回教徒呢一向亦都呢就對猶太人呢就不太妥，但就叫基督徒呢就很妥的，因為回教徒的末世論裡面呢就提及咧，當阿拉重臨世界要消滅世界嘅時候咧，佢會嗰啲回教徒會被提啦，基督徒咧就會轉信回教之後再被提咁、哦、樣。不過因為基督徒喺十一二世紀嘅十字軍東征咧，就同呢一個回教徒結下梁子，所以你會發覺咧，回教徒好多時候咧就發動聖戰針對基督徒嘅時候，成日都話咧就要針對啲十字軍嘅入侵者。 哦、 oh. 啊，他們叫這班人做 Frank F-R-A-N-J 的，如果他們那個讀音亦做即是拉丁字母的話、 oh. 所以三個宗教對大家都不妥、 所以有些即、Jewish 猶太人是反對我們 Christmas 就擺聖誕樹的， 是啦 exactly、 啊、他們不 celebrate 這個 Christmas， 是啦，所以你會看到這三個宗教 intertwine 的東西，所以 其實他信都是信那個神， 他其實信同一個神的，阿拉這個 term 阿拉伯話其實是解神神多、啊、即等於我們叫上帝的樣、 啊、 即其實是一模一樣的這些東西，所以其實即上帝是沒有名字的。OK， 即猶太教徒話係呢個耶和華或者耶威咁樣嘅咁樣呢個名， 但係呢啲係 man-made 嘅名， 係 man-made 嘅名，唔係真真正正嘅名，係因為哦你需要個名，我俾個名你咯咁樣嘅啫，係啦，即咁嘅樣嘅意思嘅啫。咁、所以其實你會睇到就係話，所以你其實仇視猶太人嘅唔係淨係回教徒，嚇、基督徒。一些、比較極端的基督徒，我不是說所有基督徒、okay? 一些比較極思想極端極端保守或者極端仇視的一些傳統極度傳統那些也都會對、這個、猶太教徒有些、仇視不妥，因為你還相信救恩未到，我救恩到了啦、啊、你還殺了我耶穌添， 好說回那個謀 講回這一單嘢， 那個屠殺那樣嘢啦，其實 你講，其實 即係有很多人咧，就家仲未知道點解呢個人咧會走去作出即係咁嘅行為。係 啦， 即有啲人揣測係咪即係納粹黨嘅諗法係嘛？ 係冇錯。 咁其實即係家睇埋所有即係 history 啦，包括希特拉點解憎猶太人，其實都係好簡單嘅啫。佢係將第一次世界大戰德國打輸仗。就歸據於猶太人， 係啊， 就係、是、咁簡單。 Step in the back 啊嘛， 係啦，係啊。咁所以，即係同呢間單嘢咧完全無關嘅。但係有人講過咧，就話其中因為有一個 Jews 啊，一個叫做慈善家，咁、咧就最近日咧喺南美 有扎即係難民， 嗯嗯 啊 caravan 啊，所謂 caravan， 成扎人嚇，即係好似有成50,000多人啊，走上嚟， 嗯 啊、有幾萬人。 唔係，但係嗰啲唔係猶太人啊，我 咧。啊，唔係猶太人啊，總之係南美嗰啲即係落後啲嘅國家，經濟體係有問題嘅國家，咁啊走咗上嚟係咪？咁啊動亂個國家，咁就有成50,000多嘅 refugee， 我冇記錯。係係。咁就係、是、特朗普曾經走出嚟講過咧，呢班人咧就係、是、一個 invader， 係一個侵略者。 喂，講真咧，其實 blame immigrants 咧，其實係非常之物超所值嘅，因為點解咧？因為啲 migrant 嚟到。是不會投票給你的嘛，他們都根本沒有權投票， 但是 當然是 blame 他 啦。但是這個猶太人怎樣 involve， 就是這個猶太人的慈善家，就是呢就是被就有聽聞，他未證實的，就可能就是這個慈善家就是給錢給這班人逃亡上來美國的。 其實那班人逃亡上來呢，不是有沒有錢就會上來的問題，而是根本上危地馬拉和薩爾瓦多嗰陣時，因為有美國支持的叛軍發動內戰，嚇民不聊生啦 ，OK。然之後後嚟咧，內戰平息咗啦，咁嗰班叛亂分子冇工做啦， 咁啊挺而 走險做曬黑社會，做曬黑社會咧就引發咧危地馬拉同埋薩爾瓦多嗰頭咧就是、那個嘅罪案率上升，謀殺案亦都非常之多，大家都。怕被人殺，於是在這樣的情況之下逃亡咯，就這麼簡單嘛。 其實即薩爾瓦多呢，現在全美國最大的 drug ring 就是薩爾瓦多的人 來，因為其實你沒有辦法維生嘛，那我就唯有挺而走險咯，很簡單。 最易就賣 drug 啊， 對，而挺而走險你當然會導致這個治安惡化，我在一個治安惡化的地方生活，我生命受到威脅了，我當然要走的啦。 啊、所以特朗普 這些其實是很正常人之常情會做的事，根本上就是。 所以特朗普呢就即係 pick up 了這個訊息，這班人呢就是一個侵略者，咁當然令到 所以我成日都話的，其實這個 caravan 點嚟啊？美國對南美政策失誤的結果。 咁所以咧，嗱，好多人講咧就話，其實咧喺過去呢兩週咧， uh-huh. 最多美國最多信息就係唔係 caravan 就係呢個 Pittsburgh 呢單嘢。 咁當然啦，其實你講翻呢一樣嘢就係話，響 Pittsburgh 點解特朗普嚟睇見佢哋嘅時候，佢哋表示唔歡迎咧？嗱，講翻頭先叫教嗰啲咁嘅仇口嘢，其實因為。Donald Trump 上個禮拜先話我自己係 nationalist，OK，、okay? 跟住啲人咧， 愛國 者知道呢個 term， 但係其實啲人就會覺得呢個 term 其實前面仲有一個佢冇講出嚟嘅字，叫做 white， 即係 white nationalist。於是咧， 即係都唔講 Christian 啦， 係啦。於是咧，有好多猶太人咧，其實示威反對佢咧，就係、是、因為佢呢一個 implication。令到人哋覺得你係 white nationalist， 即係其實係咪 imply 緊你係一個 Nazis？ 然之後 Nazi 嘅時候 ，Nazi 當時清剿咁多猶太人嘅時候，咁我梗係唔歡迎你嚟啦，因為你係當年清剿嗰班人思考一模一樣喎。 所以你唔係覺得佢係講緊佢自己係 Christian， 你覺得佢係講緊係 white nationalist， 唔係或者佢可能冇咁樣 imply 過啦。但是對於一班猶太人嚟講，佢哋就覺得 Donald Trump imply 緊呢樣嘢，呢個係佢哋反對嘅理由咯。 但係通常啲人走出嚟講，唔會講話因為猶太人咯。咁所以其實即係 in a way， 即係呢個都係我哋嘅解 釋。呢個就所以其實就成為咗一個好似好 conflicting 嘅一個睇法啦。因為係冇錯，阿 Donald Trump 成個嘅國外交政策，以至甚而至佢任用嘅人入面，都有唔少猶太人響樹，但係佢呢個 implication 就引發咗猶太人對佢嘅戒心啦。因為同埋再加上就係話近期仇視唔同族裔嘅事件不斷發生啊嘛。係 啊， 係啊。咁所以其實你會睇到就係話，你要知道美國其實本身已經有多元種族國家。 係 你。 冇可能會仇視你，你仇視一個種族嘅時候，你對佢作出報復，咪會好似呢次會堂屠殺咁嘅 situation 咯。 係 嚇，咁啊，大家你仇我，我仇你咯。咁、那個結果就係話個社會更加唔穩定咯。 嚇嚇， 係咪先？ 嚇咁所以其實即係今次咧，即係你知啊，又中期大選 啊，中， 所以一定有啲傳媒啊就出嚟嚇做個勢係嘛？咁即係其實即係。即係喺通常一般屠殺之後咧，咁、其實個社會好多反思，好多嘢講。 係冇錯冇錯。 咁譬如好似啊早幾年啦 ，Sandy Hook 啦喺Cincinnati有間小學有20個細路仔俾人跟單咗，係咪？咁當時咧就即係講緊喂跟係咪一個好大嘅問題啊？我哋真係太多即係跟嘅嘢係咪要做 gun control 啊？當年就即係攞咗啲咁嘅嘢嚟講。上次 Charlotte Town。咁啊，雖然係死咗個人嘅啫，但係當時即係已經係好震撼嘅，係因為 拉斯維加斯又係啦， 係啦。咁喺呢個即係 short time 嗰度就攞咗一樣嘢出嚟講，就係講話即係係咪極右已經抬頭？咁同埋咧就係講緊話即係嗰當時嗰個 confederation 嗰個 flag。是不是應該是再存在的？咁結果就即係 turn down 咗啦，係咪？ 係冇錯。 咁今次咧？咁啊，即係有啲傳媒出嚟抽水啦。咁咧就即係其實咧就即係講緊揣測一樣嘢。其實特朗普點解即係啲人唔想佢嚟啊？正話你講咗其中一個原因啦，係咪？咁其實即係有一樣嘢咧，就即係話會唔會係好多 Republican 自己本身加都質疑我哋加下投嗰一票係嘛？即係係咪真係一定睇 value？ 定話你接受一個 Republican？你會不會接受這個人他的 leadership 是跟其他傳統或者格格不相入，是每一次是用一些逐路人的形式 fear 即是客人的形式來將他自己的言語帶出來、好像做一個政治的秀。現在很多人呢就本身就算是老牌的 Republican 開始呢就已經是轉頭去另外一樣地方，但係佢喺呢啲咁嘅情況之下，佢係敘述咗，即係譬如話有個家庭係好actively involved in politics 嘅，老豆就 Republican， 細個女咧就本來係 Republican 嘅，但係咧睇多咗啲嘢 become progressive， 兩人咧就每次咧就見親面都咬到面紅耳熱嘅嚇，咁但係喺個過程中咧。似乎在個鬥爭之路慢慢咧，發覺很多問題咧，咦 ？pinpoint 到 其實個問題已經去到一個地步，基本上已經唔係講理性啊。 係啊，冇錯。 即係我哋上個禮拜講民主黨，即係成批民主黨人收炸彈嘅時候，已經講咗係一個 tribalism 嘅問題。當我同你唔同 tribe 嘅時候，你講嘅嘢無論幾有理由都好， 嚇， 就我都會因為你是不同 tribe， 我不會理你的。 其實我有擔心， 即係呢種係一個問題。當然其實我覺得整體嚟講，美國社會本身是一個很不成熟的社會。因為點解咧？大槍呢樣嘢就已經是一個症狀啦。 點解？ 因為點解咧？嗱，你要知道日本當年明治維新，其中一樣最重要嘅 element 係咩嘢？ 禁刀令。 禁刀令，即係以前啲 samurai 係可以攞住把刀出街四圍行噶嘛。有條友我唔中意，我一刀抽出嚟就斬佢啦嘛。以前係咁噶嘛，但係明治維新其中一個好重要嘅命令就係禁刀令，就係唔准人帶刀出街，甚至因此咧。引發一班武士咧，喺當年係引發暴亂嘅，引發叛亂嘅，嚇當然就鎮壓咗啦，好成功地嚇，即係 Tom Cruise Last Samurai 悲喪嘅嗰個事件 啊， 嗰個 story 啦。咁但係其實日本之所以逐漸成熟，就係因為唔俾人再攞刀，因為點解啊？因為喺現代社會制度變得健全嘅時候，有問題有爭拗。就用制度嚟解決啦。 係， 我唔再攞槍喺街道同人決鬥嚟解決噶嘛，唔再需要呢樣嘢噶啦。 係， 而當你喺呢個社會，我同你傾唔埋數，我就要攞刀同我攞刀攞槍嚟同你解決嘅話， 係西部牛仔片嘅發生嘅嘢。 Which is 就係一個唔成熟嘅社會先會有嘅情況，因為點解西部要攞槍啫？因為西部冇laws啊嘛。 冇啰嗦，覺得我唔 fair， 我咪要攞槍嚟同你解決佢咯，就咁簡單啫嘛。OK， 但其實呢個係憲法嘅問題，係咪？ 係呢個當然係憲法嘅問題啦。而憲法就係縱容嗰啲人繼續攞槍，繼續用一個唔成熟嘅方式。 佢立國嗰陣時，佢處理問題，一路就唔處理呢個問題啊。 係啦，就一路唔處理呢個問題。呢個第一個問題，第二咧就係話，其實佢對於過去歷史嘅錯誤並冇正確地去處理。 啊 ，which is 就係南北戰爭完咗之後，南方人就用各種唔同嘅方式。就嘗試話俾人知嗱，嗰班幫南方人作戰嘅人都係英雄嚟噶，都係國家民族英雄嚟噶。即使佢哋蓄奴，即使其實蓄奴係嗰個 issue， 佢哋一係就 side track 蓄奴呢個 issue， 一係咧就將嗰班人當成民族英雄嚟處理，即係冇正視歷史。於是嗰班人咧就一路懷恨在心，直至今日。而當 Donald Trump 有一個機會上位的時候，他就依附 Donald Trump， 藉著這件事，什麼所謂傳統價值，什麼東西，其實全部都是 bullshit 來的，基本上都是。基本上其實就是我放低不到當年歷史的錯誤，仍然認為那件事是對的。於是我當有一個機會可以翻身，我就要用這種方式來翻身，於是引發的呢就是更加多的爭議，令到一些原本是錯誤的觀念就可以變成了、不過是言論自由可以爭論的一件事而已、 其實今次這件事之後呢，特朗普都走出來說最佳解決的方法就有槍，用槍來解決暴力。 其實 即係 promote 槍嗰班人，即係 Republican 啦，啊同埋槍會啦，咁所以即係佢係用翻同一個口徑，亦都係支持好多人喎。咁所以其實因為自由社會，所以依樣嘢永遠搞唔掂嘅，因為有一半人係贊成噶嘛。 係啊，因為其實我諗美國嘅所謂言論自由，同埋我哋加拿大呢邊嘅所謂言論自由，喺某程度上係有少少大同小異。所謂嘅小異咧，就係美國就係無論你講嘅嘢幾錯都好，我都可以。你都可以講，係甚至傷害到人都好，都可以講。 加拿大都係㗎，加拿大都係㗎。 係啊，加拿大都係，但係加拿大會即刻攞出嚟嚟同你辯論，然之後話俾你知有幾錯。但係美國就係、是，你都有權利講你嘅嘢嘅，咪由你講咯，即係唔去 即係百花齊放 嚇，就唔去指正你。 唔 係 講啱與錯， 係啦。 咁所以有啲嘢永遠都即係唔可以循一個即係大家覺得可以接受嘅方式去。咁、所以變咗有陣時又有啲嘢會極端咗出嚟。 係啦。 咁但係其實你講咗 bring 咗一個好重要嘅 point， 就似乎咧就即係個社會咧就開始比較極端，甚至乎有一個人作咗判書出嚟，我唔記得咗個作家係邊位，我啱睇到立到個新聞，即係早兩日話種種跡象顯示咧。就即係美國其實咧就適宜係開始有 civil war 有內戰㗎啦，我唔知道你有冇睇過嗰篇文章係。 我就未聽到咁嚴重，但我覺得我 foresee 到呢個會係一個可能性。我 foresee 到呢個會係一個可能性。咁當然距離內戰都仲有一段距離嘅。 但係今日咧，Brad Pitt 又做咗一個好勁好嗰幾 shocking 嘅 photograph 走出嚟，係咪佢做定話啲人攞？ 我未睇到，我未睇到。 即係佢話，即係本來我唔想講啊 ，F the Nazi， 但係我家都要講啊。咁喺最尾嗰度 ，F Nazi with an S。 係。 哇！咁即係話其實即係點解會 trigger 咗呢個講法？我諗可能即係要做少少 research。但我睇完之後，哇！好 shocking 喎，就正正你所講嘅。是不是社會即係美國社會開始分裂？其實呢個唔係一個，如果一個 politically 係 unstable 咧，就係一個好大問題。呢個始作俑者係邊位咧？大家都知係 Donald Trump 啊。咁所以其實即係喺呢個情況之下咧，對佢其實呢個大選中期大選係好不利嘅，因為每個國民都話想喂，就算你啱嘅理念，如果你係每日都好似救火咁樣，搞到個個民不聊生，又個個都漏抽，原來係即係好似打手嚟嘅嚇。你係為國民，但係你周圍打殺殺嚇，即係有陣時即係唔係話真係殺人啦，但係講啲言論係極之即係極端嘅。咁所以對一般國民嚟講，佢係可唔可以令到大家係好有公眾安全咁嘅生活，係咪？咁其實好多人又即係已經講緊話， 我係好害，我唔知道我啲細路咪好安全嘅。我係如果啲三，譬如話有陣甚至乎有個 petition 講咧話，梗係要真係要幫住幫下啲弱勢社群，因為我唔好肯定我係唔係咧每日行出街係安全嘅，尤其是即係喺啲貧民區嗰度。咁所以即係如果有咁嘅言論反彈出嚟，其實個國家是一定要正視呢個問題啊！即係呢，可能呢個正視呢個問題咧，就喺個中期選嗰陣時咧，就會表達咗出嚟。所以其實而家種種跡象顯示咧，其實今次特朗普中期選咧，可能會佢受到即係兩年之內嘅挫折啊！ 係啦，好，時間差唔多啦，我哋仲有三分零鐘，我哋有少少 after thought 嘅。好，最後三分鐘時間咧，我哋就同大家咧介紹我哋而家胸前咧佩戴嘅呢朵花嘅咁樣咧就啊，我哋大家都知道啦，其實香港好多人都知道啦，就去到呢個十一月左右咧就會有呢、這、一個就要插呢個罂粟花。咁響英就響香港一般係插同英國相似嘅有塊綠葉咁樣嗰只，但我哋響加拿大咧，我哋插嘅呢個咧就係咁樣嘅 罂粟花， 個罂粟花係咁嘅。咁啊，我唔知點解個 design 唔同啦。OK， 咁但係咧可以肯定答你咧，都係因為咧要紀念一批響二戰陣亡或者犧牲嘅軍人。即係唔單止二戰嘅，其實係歷年以嚟為國捐軀嘅勇士啦。 原來喺第二次世界大戰，加國軍人咧就幫咗香港好多嘅。 係啦，有1975名嚟自呢、這、一個温尼柏澤彈兵團啦，同埋呢一個來福槍加拿大來福槍團嘅士兵咧，就喺香港咧就守衛，咁啊死咗200多人，咁啊響即係抗日啦 ，OK， 咁啊死咗200多人。 其實佢可以走嘅，但係好多人唔走啊，留守幫。 係啦，咁啊到咁然之後咧，佢哋後嚟被捉入集中營咧，輾轉就去到日本做苦工營，咁亦都有唔少咧就係餓到咧就係皮包骨啦咁啊。係 啦，冇錯啊。 咁所以咧犧牲係好大嘅，咁所以咧其實咧我哋亦都要即係我哋加拿大人，我哋亦都要紀念呢一批咁嘅勇士啦。當然唔單止淨係香港，但係對於我哋嚟講，香港呢批嘅加拿大軍人咧，係我哋自己即係特別要 mention， 我哋亦都要即係注意，亦都要紀念。因為點解咧？因為其實對於我哋嚟講係一個即係一個好重要的一段歷史。 所以加國華人咧有一班人咧就出嚟咧，每年到呢個時候咧就係即係希望咧就即係大家 remind 我哋大家咧就加國人咧曾經幫過我哋好多啊。 係啦，冇錯啦，嚇咁所以咧我哋嘅 tradition 咧其實咧就係通常會出鏡嘅嗰啲人咧，就喺十月最後一個週末開始就掛呢朵花咧，就掛到11月11日 ，which is 個正日。 係啦， 係啦，咁所以咧嚟緊呢兩個幾禮拜，你會發現咧我哋會掛住呢朵紅色嘅花㗎。 我都會。去獻花圈添，我每年都代表某個會去獻花圈啊。 咁所以咁呢個咧就係我哋會嚇，即係會掛呢朵花嘅原因之一啦。OK， 好啦，咁啊呢個加星期嘅離地新聞時間就差唔多啦。如果大家對我哋呢個禮拜嘅討論有進一步嘅意見咧，可以對 Facebook 搜尋 Layday News L A Y D A Y N E W S 一個字就揾到我哋嘅 page 噶啦。我哋呢個節目每逢星期四香港時間晚上6:30到7:30，或者多倫多時間早上6:30至7:30咧，可乘坐網上直播，詳情可以到 singjai.hk 查詢噶。呢期離地新聞係2018年10月30日多倫多時間晚上8:00，即係香港時間11月1日早上8:00錄影噶。下星期再見 ，Happy Halloween！ Happy Halloween！ 拜拜。